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00集。他不简单，难怪卡罗对伯特这么尊重，对方是拳王，那就对了。卡罗多看了秦冉一眼，吩咐了徐家人几句，才带着伯特往一区走。 伯特大人， 两人走到基地入口处，伯特脚步顿了一下，卡罗抬了抬头。伯特的目光看着身后的人群，他的一双眼眸漆黑发寒，气势极足，眸子隐隐若现血意，似乎是杀红了眼。他目光扫过来的时候，徐家几个意志不坚定的人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。伯特的目光在人群中唯一的女人身上顿了顿，那女人看起来有些拽，但身上完全没有那种又颓又丧的狠劲儿。浓眉微微拧了下，复又摇头，他瓮声瓮气地开口： 没事，看错了。 说完他同卡罗两人进去，还停留在外面的大多是徐家的人，竟然真的是地下拳王。徐二叔跟徐家人脸下惊讶，都不由得把目光转向秦冉，脑子里同时盘旋着同一个疑问：秦冉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其他人很惊讶，沉默的表现却完全不同。他拎着行李箱，好奇又带着敬佩的目光朝伯特看了一眼，有些跃跃欲试。 原来他是拳王，那肯定很厉害。 去年他就听秦冉、施立明说过决斗场，只是最后秦冉也没有让他去。当时秦冉就对决斗场很熟悉，所以今天能认出来伯特，程木并不惊讶。此时的他只是充满了对伯特的敬佩，明白敢去决斗场的都是不要命或者有抱负的人，能在生死擂上打出地下拳王这个称号的，足以让程木敬佩。毕竟连施立明都惜命不怎么敢去打生死擂呢。徐瑶光见程木的表情不见一丝震撼，甚至还有点跃跃欲试，他不由顿了一下，多看了一眼秦冉还有程木。 小徐少，你们跟我来。 卡罗走后，基地的看门人恭敬地带徐瑶光等人他们去一区。徐家已经是马斯家族旗下的一员，虽然跟马斯家族不能比，但是 M 州除了这些顶级势力，也有普通群众的存在。在这些人眼中，徐家同卡罗一样也是高不可攀的人物。马斯家族这边的基地很大，徐瑶光等人住在一栋三层的房子，一共十个房间。秦冉在三楼最靠里面的一间，程木在他隔壁，徐瑶光在程木隔壁。程木进房间看了一眼，这边基地的房子就没有程俊那儿的好了，十分简陋，没有什么装饰品。他把花盆摆上，又检查了一遍房间才离开。秦冉睡了一天，下午五点就被程木叫醒下楼吃饭。屋内打了空调，秦冉随意地穿了一件外套，懒洋洋地出门。 下午俊爷给我打了电话，秦小姐，你要不要回个电话？ 程木跟在秦冉身后，手里还拿着个手机。知道了。秦冉把左手边的袖子卷起，漫不经心地回道。楼下徐耀光跟徐二叔都没有睡，在基地跟着卡罗忙了大半天。 他在干嘛？ 徐家一位负责人看了一眼楼上，眉头拧着问道。 听程木说一直在睡觉。 徐二叔也看了一眼楼上，倒没有什么情绪。 这样也好，他也很聪明。 毕竟秦冉不是什么普通人，他在研究院的表现很出色，而且身份还十分特殊。徐家上上下下的人大部分都忌惮他，不然也不会在徐老让秦冉来 M 州的时候全力阻止了。 眼下秦然主动避开徐家的事，有眼力， 这次伯特大人肯定能拿个好名次。 徐二叔刚说着，楼上秦冉跟程木就下来了。徐二叔话说到一半忽然断住，没有再说出口，显然有意避开秦冉还有程木。秦冉当然也没有问，徐校长让他跟着来 M 州的目的他大概是清楚了，想要他先在徐家几个骨干中立下威信，煞费苦心啊。秦冉一边坐在空位上，一边思索着这件事。对面坐着的徐瑶光看了徐二叔一眼，淡淡收回目光，接着对秦冉说道： 这次是国际中心西半部的势力分配，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。 徐瑶光对 M 州的势力不算太了解， M 州西半部是谁的势力他不知道。他把这次徐家来的目的跟秦冉说了，这次争夺下的市场会直接划分一个在徐家头上。秦冉拿着筷子的手顿了一下，他抬头看了一眼徐瑶光，一向震动的眸子不由得翻涌着。西半部的势力，难怪这几天程俊会赶到 M 州要处理地下联盟的事件，他也是要参与到这件事中。他收回目光没再说话。吃完饭，秦冉直接拿着手机上去，徐二叔等人面面相觑。等徐耀光到了书房之后才看向他说： 小徐少，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了？我总觉得他不是普通人。 徐耀光淡淡看向窗外，这会儿接近六点，太阳也渐渐下山，落下余晖。 爷爷选择相信的人肯定没错。 徐瑶光侧了侧身，他垂下眸子掩下了眸底的光。徐二叔眉头紧锁说： 但是你不觉得奇怪？他就是国内的学生，怎么一眼就说出来伯特的身份？今天我们下午询问了卡罗，他自己也说了，一般人不会能打听到伯特的事。小徐少，他不简单。今天他说起地下拳王的时候，表情太平静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